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骄傲，无所。 等你的夜，爱乘着透明的彩虹走远，这一切是否一厢情愿，宇宙中的星夜映照着你的脸，回忆不再拥有甘甜的滋味，把这段落画下半个句点，绕着圈孤独奔上深渊，此刻没有玫瑰沾蓝色的眼泪，丝线连牵动我的心弦，软弱的你不在这一束也回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去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能抚住我的眼，回忆不再拥有甘甜，这段落画下半个句点，飘着雪孤独的伤心愿，此刻没有玫瑰淡蓝色的眼泪，爱孤独白丝线连牵动我的心弦，这因数也回荡在你的世界，爱总是无极限，连接在我的眼帘，你的过去模糊而不见，只愿你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在眼前，那条巷子像睡觉的夏天，和你提一个袋子，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想起一辈子。傻瓜会觉得从前张压在抽屉的相片，扔掉了又捡回来，忘记了又想起来，当护身符抱有幸福，从不曾离开。那一夜哭了两三遍，这几年绕了三四圈，明明分不开的两个在我身边，两三遍走回那条街，三四圈全是你的脸，分不开的日子再找不回最亲爱的，最靠近的你最 旋律依然萦绕耳际，往事历历久别重逢依然如往昔，所有的风雨都已随着梦想远离，往事历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心随你们。如果真的可以，我要永远和你住在那段回忆。